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与贺长生同行的人温柔一笑，回头对贺长生说： 哼，看看小酷哥。 他的声音很好听，就是他刚才发声成功阻止了这群人挨揍的可能性。贺长生目光微冷地看着那几个欺负人的孩子，一言不发。那人走进逼仄又肮脏的厕所，态度很好地询问：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？是在玩游戏吗？ 这个台阶给得及时，薛一柏他们立马点头不迭。 以后不要玩这样的游戏了，听到了吗？ 说完他按了按东哥的肩膀，提高了声音： 我认识东哥，他是我以前的邻居，你们要照顾好他好吗？ 薛一柏他们吃惊地张大了嘴： 凡哥，他从来没说过。 就连东哥也露出了几分诧异： 你。 凡哥暖暖一笑，低头对东哥轻声道：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但是我知道你家是开冰场的，小时候你特别喜欢跟一只小黄狗玩。 池小池喉头轻轻一梗，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在他心头弥漫开来。 这次的任务对象是他们之中的哪一个来着？ 只有选择接收世界线，池小池眼前的数据板上才会显现出攻略对象的相关讯息。061说过，任务对象是在东哥11岁时出现，而选在这个时候让池小池代替东哥，就证明那个任务对象极有可能在今天出现。 嗯？ 池小池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： 你刚才不是跑神了吧？ 061迟疑片刻，温和道： 抱歉。 贺长生又深深看了东哥一眼，似乎不想在这里多待了。 罗哥，走吧。 这两个字在池小池心里狠狠地开了一枪，震耳欲聋的回声在他胸腔里回荡，冲得他的肋骨都隐隐作痛。与此同时，061开口了，他的口吻听起来与往日不同，古怪得很。 他就是本次任务对象娄思凡。 池小池抬头看向娄思凡，少年的长相相当清秀，和那个人天生艳丽的五官不同，但是说话的腔调很像，态度也很像。就是这份温柔让池小池一点点沉迷其中，以至于成为了他毕生的渴望和梦想。缓过神来，池小池对061说： 把世界线的信息传输给我。 现在？ 有多少传多少。 在一瞬间，无数画面蜂拥入池小池的脑海，过量的讯息刺激的他的太阳穴隐隐跳痛。此时长得斯文俊秀的少年娄思凡对等在门口的贺长生道： 稍等，我马上来。 语毕，他伸手拍拍池小池的肩膀，口气温和地宽慰他道： 不要怕。 就在这短暂的十数秒间，池小池走过了东哥的半生。遇上娄思凡的那年，东哥11岁，在少年幼时离家来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刚刚露了点风头，就被锁入厕所，各语辱骂，劈头盖脸浇了一身冰水。 冰室的冬天滴水成冰，牙膏都挤不出来，他躲在厕所里，一颗心被风吹得冻上了。在他最狼狈的时候，有个人出现，把他从嘲笑和推搡中解救出来，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，对他说，不要怕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东哥就把娄思凡当作他的梦想。娄思凡的确和他出身同一个小城，只是一个是当地林业局副局长的次子，一个是家里开滑冰场的。娄思凡偶尔去北城的奶奶家住，到这边的滑冰场玩，见过几次东哥，东哥却不记得他。小时候的东哥非常内向，他有自己的小世界，把自己小心翼翼地关在里面。从那天起，东哥的小世界开了一扇门，把娄思凡贮藏其中，谁都不给看。后来他打听到了很多关于娄思凡的事情，知道他今年15岁，是个众口称赞的天才，省队单人滑青年组的佼佼者，去年还在捷克的男子单人滑大赛上获得了亚军。那天和他同来的少年叫贺长生，和他同年，也和娄思凡一样天赋超群，是玩双人滑的，已经成功转入成人组。东哥很想感谢娄思凡，但是除了滑冰外他什么都不会做，于是他下定了决心，他要在冰面上追上娄思凡以示感激。那是东哥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崇拜偶像。他将娄思凡的海报贴在宿舍，每天早上起来练功时都要在海报前站一会儿，说，娄思凡，我要去练习了。晚上回来他又乖乖来找娄思凡报备，我回来了。室友笑话他，哎，你怎么跟供菩萨似的，怎么不给他上个香呢？东哥并不回应他。对年幼的东哥来说，能救他的人就是菩萨。你们嘲笑我，可在我受罪的时候，被欺负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呢？为了实现这个心愿，东哥疯狂地练习，一天有十几个小时泡在冰面上。其实他本不用那么用功的，沈队教练想要他并不是说说而已。在见过东哥之后，他多次打电话来问东哥的情况，还开了两个小时的车特地来看过一次东哥训练。他来的时候东哥正在训练，看了一会儿，他惊讶地把东哥的教练叫来， 怎么给他安排这种强度的，不怕伤他身体？ 东哥的教练无奈地， 不是我，是他自己家的。 冰面上的东哥将腰后压，张开双臂，柔韧的腰线被拉伸到极致。他一头蓬松微卷的黑发里落下了点点的热汗，又卷入了冰碴，和着冰上的冷风被吹得乱飞。半年后，东哥进入了省级花滑队的青少年组。搬进来的第二天，他一个个宿舍，一个个训练场找过去，想要找到娄思凡。他固执的不愿问人，默默无声的找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在许久没更新的公告栏里看到了一则被雨水打得半残的公告。娄思凡和其他三个青年组队员在两个月前成功进入成人组。东哥在公告栏前站了很久，伸手把公告接下，折了两折藏入自己怀中。他找到下一个目标了。成人组的训练时间和场地跟青年组截然不同，且不是随便能滑进去的。要想进入，技术、经验和成绩都要有。东哥放下行李，开始了在青年组的训练。在那些年里，任谁谈起东哥，评语都很统一， 那小子傲得很嘞，看人都不用正眼的。 这评语倒也不算过分，把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沈队教练对此深表赞同。他私下里和东哥也做过交流， 和后辈做技术交流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多传授一点经验呀？ 努力。 狗都知道要努力才能抢到骨头，能不能说一点有用的呀？ 狗都做得到的事情，他们做不到。 教练见说服不了他，又提起了一件旧事。 你今年14岁了，该改年龄了。 改年龄这件事情在花滑运动员之中并不少见，把自己的年龄改小甚至是约定俗成的作弊手段。东哥低头系着自己的鞋带。 我不改。 东哥别犟了，你已经14岁了，再不改年龄，要是明年来了一个有才能的新人12岁，等组里面有什么大型的比赛，总教练会给谁的机会更多呀？ 当然是给滑得好的人。 东哥，你这个人是很有才能没错，可你不能太傲。 我只是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拿到他们拿不到的成绩，这也叫傲？ 你这就叫做傲。 傲。 他滑入场内转了两圈，回头问的。 那又怎么样？ 本节目由来月宠你全棉洗脸巾冠名播出，点击主页店铺获取更多惊喜好物。 Thank you.